為政策越見分道揚镳。社評話：美國係咪收水，完全取決於自身需要。中國做咗政策部署，相信能夠應付得嚟，甚至可以為穩定全球金融出一分力。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维里道。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二十四名运动员出战八个项目，分别系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同埋今届新增设嘅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仲系首度挑战残奥会嘅添。 紧贴东京二零二零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咯、 哦。唉，夏天嘅尾巴，有冇谂住去旅行？除咗本地游啊，我讲紧。 我前排谂住去呢个邮轮啊。 哦，正喎、 啊、 遊輪。 係啊，我見依段時間咧，嗰、那個遊輪可能個價錢又唔算好貴啦，仲要係咩冇乜人同你爭啊嘛。 係啊， 係啊， 有時要抽先可以抽到嗰啲咧，即係向海嗰啲房㗎，成日都要做瞓嗰啲咩內倉啊。 係喂，但你有冇睇過佢而家有啲新嘅優惠咧？好似我見到係人頭三千幾蚊啦，係講緊佢有個 VIP 嗰個有啲 lunch 咁可以用咁。 哦，幾好喎！你都係 加服務， 你都係中意 VIP 服務啊？平時都係啊，去酒店啊或者去食嘢啊都。要 VIP 服務咁 講， 係不過我都見到或者自己都有諗過嘅。其實同屋企人去一下，因為點解咧？講真，即係我哋慣咗僆仔讀書，九月一號開學啊嘛，九月一號之前梗係暑假玩到盡㗎啦。 係啊， 咁但係你依家疫情嘅緣故，即係大家要飛嘅冇得飛，即係可能 揾盡方法去 係啦， 去娛樂啊， 係啦，舊時實。有一班香港人已經喺北海道啊，或者即係喺內地遊啊，或者去咗歐遊啊，去咗美國啊，咁樣即係去玩下。 其實與呢個暑假呢段時間咧、嗯，通常我哋帶好多交流團啦。 嗯， 今年嘅交流團啦、實習團全部都停曬喺度。 嗰、哦、啲學術交流團通常即係 PC 有陣時會出動啦。咁今年就唔緊要啦，即係留翻喺香港啦。最緊要就係注意公共衛生。我哋會見到曙光嘅，特別係即係喺疫情方面啦，希望進一步可以退卻啦。咁不過未雨绸缪都系啱嘅 ，planning 去边度玩更加之啱。PC，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有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啊副董事长啊姚柏良先生咧，同我哋分享。你平时点叫姚生噶？ 我哋喺呢个时候即刻请柏良。 系啊，柏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系啊， 多謝你哋邀請啊！ 係啊，柏良啊，喂，不如先同你傾下偈先啦。嗱，關於咧其實灣區入邊嘅旅遊路線咧有好多好多啊。過往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咧都真係有翻去灣區，熟過我同埋 PC， 即係中山啊食乳鴿，喺廣州咧就整只雞食下，跟住咧唔知去到 深圳就食椰子雞， 係啦，邊度邊度浸温泉咁樣，哇！咁簡直係熟。熟到好似啲股票 number 咁样，如数家珍咁样。咁但系真系啦，问一下阿姚总，哎呀，我都系改唔到口啊，好似做紧啲商业访问咁。我叫翻柏良先，系啦。咁啊，问一下柏良啊，即系近排或者近呢两年，嗱，抌开疫情嘅先啦。即 系 其实湾区有冇啲新嘅景点，或者近呢一两个月有冇啲新嘅看头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其实咧，即系同我谂同其他听众一样啦，我谂大部分香港人咧都系即系我谂长时间冇离开过香港噶啦，系嘛？咁啊，即係如果講到灣區遊咧，講到灣區遊，其實我諗要講一講咧，即係我哋最身邊嘅城市深圳。其實深圳都有好多新嘢出咗嚟啦。 係乜嘢？ 大家過去比較新嘅體驗咧，可能即係萬象天地啊嗰啲地方， 南山區啊或者打下卡啊嗰啲咁啊。 係啦，而家寶安區嗰邊又有新嘅嘢喎。 哦，有咩嘢？ 有個灣區之光，即係歡樂港灣。 有趣 喎。有個。好勁嘅摩天輪， 哦， 有高達128米嘅，即係40幾層樓咁高嘅。咁如果你想即係有 好輕鬆喎，你突然間講 係啦，幾層？ 我印象之中香港嗰個好似冇咁高嘅，香港嗰個摩天輪印象之中嚇。 具體高度嗰個 係啦，即係可能有啲高啲，有啲矮啲啦。 但係你如果你想去睇睇成個深圳嘅新嘅發展，即係坐坐呢個即係摩天輪咧， 好啊！ 上去喺高空度望一望，係一個全新嘅體驗。 哦，幾正啊！亦都可以即係同屋企人玩樂一番啦。即係呢個新嘅摩天輪就新嘅落成啦。 你講飲講食嘅深圳都有好多好嘅選擇， 齊曬啦。 我就建議咧，其實就即係如果唔想話咁奔波勞累周圍去走嘅咧，即係如果我哋一個簡單快捷嘅深圳遊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 係啊，咁同埋依家有好多嗰啲網紅食店咧，係直營店嚟噶嘛。你咧一入到去，譬如食飯咧，佢佔住嗰張餐台紙咧，已經話俾你聽咧，全國多達200多間分店，成都、陝西，跟住廣東省點點點點，咁你又覺得啊係，即係喺翻深圳，即係一河之隔或者一橋之隔就搞得掂，都幾好。 係啊，呢個係最便捷嘅。其實大家知道，如果我坐高鐵嘅話咧，去福田站10多分鐘嘅啫，即係等都未坐暖就到啦。 係。 咁啊， 但要預早少少買飛啊！我自己坐過幾次高鐵，可能我冇嗰啲支付系統啊，即係當年一開高鐵嘅時候咧，自己唔係好搞得掂啦。咁啊～啲班次又自己睇唔啱， 因為高鐵咧要靠身份證去攞噶嘛， 係咩？ 係 即係大陸身份證啊，係咪？香港身份證攞 就靠回鄉證 啦，係新一代嘅回鄉證， 係啦，智能身份證， 係啦。咁就唔緊要，就算你唔坐高鐵都好啦，你坐呢個東鐵咧， 係 即係去到羅湖站同埋 去到福田口岸，其實你就可以即刻就可以轉入去成個深圳市嘅地鐵系統。 新界西嘅朋友就可以坐巴士啦。 系啊， 呢个深圳湾啦， 深圳湾啦， 迟啲仲有莲塘口岸啦。 我同你最中意就系喺皇岗啦，摆低架车， 系啊，冇错。我唔系啊，我有阵时会揸到去接近呢个福田口岸个口嗰度，再转两个站嘅巴士，跟住喺福田口岸。 哦，嗰边啊，我旧时就如果真系要翻去内地做嘢，就通常皇岗嘅，即系喺嗰度摆低啲烂地停车场， 跟住 就黄色巴士仔过去啊， 跟住骑黄巴或者骑绿色小巴， 系啦， 又或者骑的士过去。 系啊， 去落馬洲過關， 系啊， 呢個係以往走嘅， 好似個好陌生咁。 好耐幾，可能冇試過啦。 幾耐啊？嗱，你數啦，你係業界人士嚇，柏良。 哎呀，我好無奈啦。我其實就即係已經今日25號啊嘛，係咪？我哋即係我整整係19個月冇翻嚟。 哇，19個月啦已經，哇！ 一數一數係19個月啦。我係1月26號由廣州翻嚟。 係，同埋有陣時講真，舊時都唔係淨係翻去玩，特別係你呢個嘅職能啦，你要翻去跑下業務啊，或者即係上去開會啊，即係或者即係開發下啲景點，你有陣時都要安排下啊。譬如舊時灣區遊、廣東省遊，或者幾多天團，可能你哋都會細緻啲想去考量下點樣可以做到啲定點，或者即係國家想做個旅遊產業點樣，你哋嘅機構又點樣配合，係咪都要諗下咧嚇？ 絕對係嘅，其實即係做旅遊嘅，你冇得走，冇得喐，呢個係最慘情嘅， 係 因為 即係人員冇得流動咧，就冇旅遊。 嗯， 咁所以我尤其我哋做旅遊業嘅話咧，其實我哋好需要咧周圍去踩線啊， 係係係， 餐廳又要試下食啊，又睇咩新嘅吸引。可以吸引客人嘅一啲嘅新嘅景點啊，新嘅一啲嘅即係餐飲嘅嘅配套啊，即係呢啲同埋啲新嘅政策又要了解啊，咁所以事實上係即係而家喺疫情之下咧，我哋變咗即係呢啲工作即係只能夠透過網上，透過視像，咁啊旅遊大家知啦，即係純粹透過網上視像嘅話咧。咁體驗係完全兩回事嚟， 同埋你都要真真正正，你業界人士都要開飯噶，都有關收益噶嘛。OK， 你即係叫做視像睇咗啊，譬如個嗰、那個景緻係點，或者幾多 A 級嘅國家保育點係點，你視像我當你睇曬，同你真身感受呢個第一唔同啦。第二你可以影相打卡又有唔同啦。第三你加多個導遊都可以產生到一個產業鏈嘅職能啦。所以 PC 咧都好關心喎，關於領隊同埋導遊方面嘅情況係咪？ 系、啊、我前排就听到他哋帮手去打疫苗啦。喂，咁但系其实而家嘅状况系点样啊？ 其实嗱，领队导游咧，其实好多即系只能够系而家现时能够，我哋只系得本地游，系咪？绿色生活本地游同埋一啲想旅游嘅呢啲嘅咁嘅本地嘅业务， 系 其实呢方面即系所能够提供到嘅工作嘅岗位都好有限啦、大家知道。咁当然而家疫苗接种中心。即係都係我哋好多嘅，即係有千幾位嘅我哋嘅同業嘅嘅 已經接種咗啦， 就喺疫苗中心做呢個服務。 哦， 咁、但係都係一個短期性嘅一個職務 工作， 係啦。咁我哋都好多係希望政府咧要諗多啲，有冇啲其他嘅啲嘅臨時職務咧，可以能夠即係俾到我哋啲特困嘅行業嘅呢啲從業員、可以能夠頂住先。咁呢度咧一路都係希望政府同我哋業界多啲去探討，開拓多啲啲咁嘅。柏良， 我都有啲嘢想請教一下。其實咧，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咧，領隊同埋導遊咧都係一個新興嘅科目啦，即係其實都好多青年去報嘅。 嗯，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見到而家疫情都接近兩年啦， 係係。 咁佢哋嘅發展又點？有冇機遇啊？或者未來有啲咩空間？仲呢個科目點樣去投身咧？嚟緊？ 領隊導遊呢個科目咧，其實就唔係咩新嘢、都有好一段時間啦。大家知道啦，香港嘅有即係、就是、外遊領隊制度同埋一個導遊嘅制度。其實帶團出境遊咧、就係要有外遊領隊證啦。咁喺本地接待團咧，就做本地嘅導遊就要導遊證。咁其實呢兩個即係證書咧，即係都係可以去旅遊議會嚇，旅遊議會度上課程啦、去考核啦。咁其實喺疫情之下，即係喺目前。咁嘅業務嘅狀態下，我哋成個旅遊業仲係處於一種冰封，我哋都講唔係冰封咁簡單，係冰河世紀，因為停咗太耐。 從來冇試過。 咁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過往嚟講，大家知道好多去報讀外遊領隊牌照嘅，咁好多都其實以往嚟講都未必一定係真係喺翻我哋旅遊業裏邊工作嘅。以往佢哋有啲可能喺唔同嘅 NGO 啊。教育機構啊，或者佢本身有興趣啊，咁佢又可以報嚟讀一下，咁即係了解一下呢個行業。咁其實呢方面嚟講咧，即係如果純粹喺目前嘅狀態下， 係 現時嚟講就好似冇咩發揮空間咁啦，係咪？但係其實即係如果 即係我哋唔係睇一兩年嘅， 係啦， 即好似我哋頭先開節目咁，疫情點都會過去啊！我真係好唔中意再戴口罩究竟幾時先可以唔戴口罩做節目？就等於阿柏良咁樣講，幾時先可以帶翻團啊？幾時先可以開翻關啊？即係呢一樣係好，其實真係環環緊扣，節節相連。 冇錯，其實未來復甦嘅話咧，其實我哋好需要好多優質嘅 manpower 啦，或者 優質嘅導遊去能夠為我哋帶團噶嘛。尤其是成個大灣區嘅發展之下， 係因為我哋都留意到大灣區一個文化和旅遊發展綱要啦。咁其實嚟緊成個大灣區嘅發展都好蓬勃啦，好多博物館啦。跟住大澳好似系，亦都系一个新兴嘅旅游景点啦，即系希望建立一个新兴嘅旅游景点。 即系睇下咁啊，喺水路嗰度咯，即系玩完嗰边，即系喺蛇口嗰度，系咪有啲船过大澳？嗱，我乱咁谂咋呢一样嘢。不过水路都可以有水路嘅游览方法噶嘛。即系有阵时我都会谂究竟业界会唔会再多谂啲计仔咧？啊，好啦，依家未开关，冇得做嘅时候，咁咪谂定啲 planning 咯，或者谂定 准备定嗰啲方案啊，或者。新嘅旅遊路線啦、 啊，我好記得嘅，咁好似喺我都唔記得八年前定九年前，我 踩單車就去西藏咁樣啦，川藏線咁樣，哦，覺得踩住個單車咁樣圍繞咁樣行咧，睇到好多唔同嘅風土人情啊，我覺得好感受到當地嘅文化啦。啊，有冇可以做到一個單車嘅灣區遊啊？呢一類咁嘅，喂，真係好多人都覺得係壯舉咧。你問翻啲單車發燒友，再加上大家奧運。咁熱情啦，即係哇！李慧思唔止李慧思識踩㗎 ，PC 都識踩㗎，咁樣同你講係咪先？咁又得唔得咧？柏良啊！ 去到西藏踩單車呢啲就係你啲專業咁嘅程度先有 玩啦，爭啲冇咗條命㗎！嗱，即係收音機旁邊聽眾，你就真係唔好學習啊，冇專業證知識，真係唔好上去。我上次爭啲落唔翻嚟啊，雲斷西藏啊！我上次 所以要因應唔同嘅能力， 係啊， 唔同嘅程度， 啱啦啱啦， 要揀選唔同嘅路線。其實大灣區咧都有好多踩單車遊玩嘅一啲路線，係好值得大家去參與嘅。即係你好簡單，如果你係。好普通 level 嘅，真係即係純粹係玩下嘅。咁其實去惠州個紅花湖啊，嗰啲繞湖一圈咁啊，即係大概十 K 咁，呢啲又可以啱你去踩下一家大細啊。亦都 咦，你都有玩開喎，一諗就諗到惠州嘅紅花湖可以踩單車拍涼啊。 我另外有一個好介紹咧，就是我老家增城。 哦，增城 嚇，我哋係可以講話全國嗰個綠道嘅即係發起嘅地方嚟。 綠道即係咩意思啊？ 綠道即係單車徑。 哦。 其实增城是最早发展的绿道，自行车径是沿住条河增江河， 哦， 咁可以有百几公里咁去踩。 系系系，我有啲单车朋友都喜欢踩增城，哦，原来就是咁嘅意思，系啊。 其实就山清水秀，同埋沿住河边咁踩咧，又冇乜太大嘅即系起伏咧， 系 好舒服嘅。 哦， 咁呢啲系适合咧，即系一般业余嘅踩手， 嗯， 啊，咁啊中意踩单车，又中意一路欣赏风景，中途好多驿站可以食下农家菜，好多农家乐。 唉，讲完单车，我觉得唔能够唔问埋。喂，咁而家远足嘅情况又系点样先？ 行山嗰度又有啲咩景致可以试下行啊？如果开翻 行山，行山嘅话嗱，我哋呢过去呢年纪咧，我哋喺香港自己本地嚟讲咧，行咗好多山啦。咁啊，呢度唔多讲啦， 培育咗好多人一齐准备要去唔同嘅地方挑战 流水响水塘啊，香港兴井泽，我真系嗱，我唔系好大年纪啊。就嚟30度蚊啦，我都喺度谂啊！我喺香港生活咗30多年，我冇听过流水响水塘，香港兴井泽喎，大佬系咪先？ 嗱，本地因为困住冇得出去，过去呢年 就可以发掘到啲景点。 系啦，即系我哋由最难行嘅西九牙，以至到执都捞埋嘅啲家乐径都行埋。 系啊，水塘嗰啲咧行足晒噶啦， 冇错。 咁所以嚟紧咧，真系好希望能够翻去大湾区行山。其实咧，广东省咧都有好多好好嘅行山径，好值得去嘅一啲名山。 嗯， 啊，系广东有四大名山。 系 考下你哋知唔知先？ 我一定噏唔出噶啦，算啦，系啊，我噏嚟噏去都系西樵山啊、白云山啊嗰啲嘅。 中咗一个西樵山系其中之一。 系咪？我好彩咋，我乡下都噏错，真系烦啊！到时真系 西樵山喺南海嗰边啦。 系啦，系啦， 咁我呢个都系一个名山。另外嗰三个名山。 喂，我讲咗一个，偏先到你讲，我讲咗一个 咯。我输咗已经。 你输咗， 我输咗 弃权啦，系咪？ 另外一个就罗浮山。 罗浮山 就喺惠州博罗，咁亦都系道教嘅圣地嚟嘅。咁另外一个咧。亦都是我哋大灣區嘅城市肇慶嘅鼎湖山。 哦，鼎湖山係係係。 鼎湖山就歷史悠久啦。 鼎湖新區依家啲樓啊，升得叭叭聲啦，就係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啊。 鼎湖山咧，基本上係唐代啊，即係公元前即係600多年嘅時候，已經係公元600多年嘅時候啊，即係嗰度同唐朝嘅時候已經喺度開山建址噶啦。 係係係。好，咁啊，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就算係出咗大灣區噶啦。就丹霞山， 哦，丹霞，哦，丹霞呢啲系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嗰啲 friend 嚟啦， 丹霞地貌系好值得去睇嘅， 系啊，咁啊四大名山，咁啊开咗关，大家又可以上去睇下啦。嗱，今集咧时间所限啊，讲下讲下咧就同柏良讲咗咁多，下一集再请柏良咧讲多啲究竟啊。翻到灣區有啲咩食買玩好推介，同埋又調翻轉頭，都想聚焦講多少少啦。其實政策上或者想法上有啲咩可以同其他香港嘅政府嘅機構可能做啲聯成咧？我知道，譬如旅發局成日都想做一啲啊，譬如單車節可唔可以踩埋翻灣區咧？而你哋嘅機構當中又可唔可以做一啲協同效應出嚟咧？我哋下一集再講好嗎？唔該曬柏良， 謝謝柏良。 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少少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印尼或者菲律宾完成疫苗接种的外籍家庭佣工，今个月30日起可以来港工作。政府提供一间供外佣来港用作隔离检疫的指定酒店，有409个房间。合资格外佣抵港需检疫21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明白外佣的需求大，提到疫情之前每日有大约500名外佣来港，现时检疫酒店的数目一定不足够，但是要平衡家庭需要和防疫需求，所以要有序逐步让合资格外佣来港，期望下個月中能夠物色到第二間被外佣來港隔離的檢疫酒店。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 Delta 變種病毒傳播率高，一名受感染人士可以傳染大約7人，所以免疫屏障可能要有85%或者以上的疫苗接種率才可以達到，希望未来两三个月本港可以提升接种率，特别是长者方面，当长者接种率都达到70%，就可以选择慢慢恢复通关。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现时已经为市民接种超过700万剂疫苗，经委员会审视之后，真是同疫苗有关或者不排除有关的严重异常事件只有569宗，当中涉及伏必泰和科兴疫苗的各占1半，涉及70岁以上人士的严重事件只占569宗之中的10%左右，涉及80岁以上的只占2%。他說在接種伏必泰疫苗的人士當中，70歲以上有副作用的比率只佔整體有副作用接種人士的20%，而科興出現副作用的比率70歲以上或者以下的接種者各佔1半，即是伏必泰可能更適合長者接種。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一宗是來自雲南本土，患者在集中隔離點發現，其餘20宗境外輸入個案之中，雲南佔7宗，上海4宗，廣東3宗，山西2宗，遼寧、福建、河南和四川各有1宗。新增的1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由境外輸入，內地至今有94,786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8,805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明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赤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赤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西行到北过海暂时畅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骏发花园。跟住一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咁另外咧，惠民路汇旋处一带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山顶杰利文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五点，山顶杰利文道咧都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咁就喺山顶杰利文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五点，杰利文道系会保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很享受一个人做节目的，例如《青春路上》、《冰岛阳光》，当然还有《周末豪花车》等等。一个人做节目这一份的享受，不知道艾力感不感受得到呢？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处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喂，又嚟到湾区嘅小贴士啦，讲下啲日常生活嘢。嗱，过往嗰几集咧，其实 Angel 都好好啊，为我哋咧预备咗好多嘅题目。嗱，今一集题目咧，我又要同翻 Angel 讲点解咧？因为我都知你好熟广州。嗱，话说系咁嘅，广州咧九月起咧，全天候咧都禁止呢个无故响安，违例者咧就罚150蚊。喂，其实咧，你先问下你先啦。嗱，呢个规矩未定之前啦，你都会经常往来广州啦，你觉得广州啲民众系咪都比较暴躁啲，或者都成日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咁样啦吓？ 喂，早晨啊，欧，早晨啊，大家，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喺呢个广州咧，因为大家都知广州真系好繁忙，尤其是市区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实动不动咧就会塞车嘅，咁样塞车咧，其实人就会急噶嘛。咁佢哋就好慣常性去響安啦，但其實呢一個今日咧九月一號開始實施呢個措施咧，其實咧喺1997年嘅時候咧，都實施咗一個叫做 喺市區實行咯，嗰陣時就，但依家個範圍就再大啲咯，係嘛？ 再大啲啊！而家係全個廣州啊，因為其實咧喺1997到而家咧實施咗之前喺市區內部唔可以響鳴嘅時候咧，咁其實原來做過一啲 research 噶。就係覺得咧嗰個實際嗰個控制交通噪音嘅污染做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改善咗城市交通嗰個環境啦，因為冇咁嘈雜啊嘛。雖然你仍然係塞，但因為你咁嘈咧，其實係會影響到我哋人嘅思維同埋情緒噶嘛。咁同埋咧，最重要咧嗰陣時做個調查咧，大家 附近嘅人民咧都覺得係提升咗我哋嘅群眾幸福感啊！ 哦， 咁所以 即係冇咁擾亂，其實都幾 annoying 嘅。其實我有陣時覺得，即係唔好話廣州啊，香港有陣時有啲好繁忙嘅地區，講真，你必係咪可以解決到問題啊？前邊如果有交通事故，你都唔係淨係撳個 bip 就可以令到， 係啊，冇錯、啊， 令到所有車分開曬，你可以有 反而仲令到個氛圍更加緊張咯、 啊。係啊，係啊，所以咧亦都睇到報道咧話。当局亦都提到啦，如果使用高音喇叭同埋怪音喇叭嘅话咧 、啊， 公安机关咧都会予以警告。喂，我依个又有啲拗头，因为我自己都系驾驶者啦。喺香港咧，其实啲哔哔啵啵咧，好似得一两种声咋，有啲特别声咁样可以吓、啊？ 有噶有噶，因为我曾经听过咧，有啲好得意嘅声音，譬如有音乐又有啦，又或者有啲好刺耳嘅声音都有嘅。 系 咁，所以可能亦都因为咁，所以亦都 set 咗一个机制咧。原来系嗰、那个公安机关咧警告咗之后咧、就再罰款嘅，即係如果你唔聽嘅話，就再罰款。咁佢罰款咧，其實有個 range 嘅喎、其實介乎係100-300人民幣之間。 係，睇下你有幾高音同埋幾怪，係啦。 就譬如如果音樂啊，好似好有温馨感覺嗰啲咧，據我所知咧，有啲朋友話俾我聽，佢哋收到嗰個罰款就係真係唔使咁高嘅、但係如果學你頭先話，哇，好啲高頻嗰啲啊，係人聽到都想爆炸嗰啲咧，咁就會高啲啦 个 罚款。 系啊，咁都睇到啦，呢个广州交警啊表示啊，将会咧坚决整治，发现一次咧就惩罚一次啊，即系见一次罚一次啊，咁啊，希望就雷厉风行啦，咁啊喺大家都喺个即系交通上边咧就守法忍让一啲啦，都系嗰句。 咁但系其实佢有啲 exam 噶，佢啲 exemption 噶，例如真系有啲危险嘅时候，真系要逼一逼去示意嘅，譬如前车好随意咁样 cut 线，又或者冇注意到后面车嘅情况呢，咁后面嘅人会点样呢？咁可能真係轻轻逼一逼示意去，喂，小心啲，我存在㗎咁样囉。 係，喂，呢啲都係去到真真正正坐喺个驾驶座位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判别囉。嗱，几时係意气用事，几时係有真实需要，大家其实知道嘅。如果唔係你个牌点考返嚟呀，有阵时 冇错。 大家就即係恶意挑衅呀、或者嗰啲行为就唔好多做啦。嗱，礼拜六嘅早上呢，大家放轻啲脚步，平和少少，因为呢都系假期，少啲享安，多一啲礼让，咁啊个社会个世界呢就会温馨啲啦，开心一啲， 和谐啲啦。 系啦，OK， 咁啊今日呢同我哋国际礼仪及形象顾问 Angel Pang 啊彭顺文啊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集再同 Angel 呢讲下其他呢关于湾区入面生活嘅小贴士，好嘛，唔该晒 Angel， 拜拜。 拜拜。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继续咧，翻嚟呢个节目啦。PC 今日系咪有啲嘢要考我啊？又 喂，系啊。不过今日我哋喺玩字之前咧，我哋不如讲一下一啲湾区嘅或者叫做国内嘅一啲知识先。 嚟啊！ 喂，你知唔知咩系省？咩系地级？咩系县级？咩乡级先？ 唔知啦，梗系好明显。 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咧，点解会同大家分享呢？就系、可能我哋大家都唔识分哦。其实咩系小区啊、街道啊，其实系啲乜嘢啦？ 系 咁，其实咧，我哋国内咧系分几个唔同嘅行政区去跟嘅。 嗯， 系我哋第一个咧，即系最北京以下咧，其实我哋分咗一啲叫做省级先嘅。 系系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咧就属于广东省啦。 系 系，所以属于省级。 系啊系啊， 省级对落咧就系地级行政区啦， 地级行政 乜嘢系地级行政区啊？ 即系下线就系地级啦， 系啦系啦，咁应该估到啦，系咪啊？ 我攞支笔写低先啦，省之后系地啊， 系啊，省之后就系地啦。 Okay, 跟住咧， 地之后咧就系县级啦， 县级跟住就 系啦、 okay ， 或者系乡级行政区啦， 系 系啊， 即系成日话封小区系咩啊？封个县啊？唔会啦、啊， 封 条街咋、啊？ 封乡 咯、啊，哦，封条乡， 系啦，冇错，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地級行政區咧，就係我哋嗰個9+2裏面嗰、那個嗰、那個 title 裏面啦，即係個九個，中山啦、東莞啦，咁就屬於地級嘅， 係 即係地級市啦，直情某程度就係、是、啦、 哦。原來係咁嘅意思。 係啦，咁跟住再落去咧就係縣啦，縣即係類似係 一啲鎮啊咁嘅規模啦。咁、然之後再落翻縣級同埋鄉級，其實係接近同級嘅一個分布嚟嘅。 OK， 係啦。咁所以咧翻到去咧，我哋聽小區咧就等於我哋講緊一個屋苑咁樣嘅啫。 哦， 係啦，即係我哋講緊香港嘅比例就可能係立法會同區議會之間嘅分別啦。區議會就係可能每個議員裏面有一個小區去管理住啦，咁樣嗰、那個就係我哋嘅小區 咯。OK， 即係大同小啦，即係規模大同規模小啦。 係啦，咁所以咧，國內咧，如果我哋講緊用區議員嘅體制去諗啦，其實佢哋一個叫街道辦嘅喎。 係 係啦。咁街道辦嘅角色咧，就係去管理每一個鄉村嘅街，即係嗰個 街道辦 小區。係啦，佢就叫街道辦嘅。 街道辦係咪城管啲 friend 嚟㗎？又係。哇，好难啊！朝头早礼拜六咧，真系唔好搞，即系你继续讲得噶啦，我继续吸收啦，你继续讲。 系啊， 即系街道办系负责街道噶啦，应该系咪？ 即系话其实嗰个 area 可能有一个街道里面，可能我哋假设深圳啦，深圳可能有一个叫燕罗区啦，区里有个燕罗街道办啦。 系 咁呢个燕罗街道办里面就系管晒成个燕区同埋燕罗呢两个板块咁样。咁佢就会负责啲咩咧？哦，那个区域嘅一啲发展啦，跟住群众啦。系啦，即系打针啊嗰啲情况咧，就喺呢个街道办要负责管理住啦。 喂，我真系俾翻晒你啊，同我平时朝头早讲股票一样，可能我系咁好努力。嗱，同你讲啊，嗱，升穿250天线咧，就会通过条保利加通道啦。条保利加通道咧之后又有突破信号出现咗啦。讲啲好似咧同个世界完全唔同，不过即系都要认识下啦。即系个过程之中，你头先都讲咗，即系成日话各城各省各县各乡咁，你起码分得清咩城咩。省咩县咩乡咩系小区，跟住你头先讲嗰啲街道办，城管又系啲乜嘢啊？有冇实际职能啊？ 所以 同公安嘅方法有啲咩 对落嘅，就可能我哋大家都好多都会认识啦。南山区啦， 保安区啊， 保安区啦，系啦。咁呢啲就系我哋嗰啲一个大嘅 区域 啦，系啦，冇错。咁区域对落，即系例如啱啱讲燕罗咧，就属于。南山区对落嘅一个小区 啊， 系啦， 长知识啊，咁啊真系 冇错。 仲有冇啲嘢要考啊？ 仲有啲嘢 系 嘛？我哋玩字啊嘛，系咪啊？跟住 玩埋字系嘛？ 玩埋字 系啊。 好，你等我等先。 系啊，嗱，不过头先我听阿柏良讲咧，佢讲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揸车啦，佢会讲骑车咧。其实呢个都系比较内地少少用语啦。即系有啲朋友都唔明啊，喂，我骑车上去系咪真系要单车啊，定系摩托啊咁样？其实唔系，即系佢哋开车就系代表骑车啊，或者即系搭车咁嘅意思咯，即系会。 冇錯，喂，所以我今日咧，其實有兩樣嘢講到車， 係 有一個叫加塞兒，你知唔知係咩咧？ 唔知，呢個聽都未聽過， 係咪啊？ 係啊， 喂，呢個有趣， 係 呢個係打尖咁解， 我叫咩啊？ 加塞兒， 加塞兒啊， 係啊， 邊個塞啊？活塞個塞， 係啊，冇錯， 哦， 係啊，即係代表打尖咁解， 呢個比較北啲喎，呢個係， 係啊， 即係用國語去講啊，通常呢啲， 冇錯冇錯， 有兒字嗰啲都比較肥啲啊，肥方。 跟住第二個宽大，我谂大家都可能 宽大我听过， 啊、 我成日都有听过。你知唔知系咩宽大？宽频啊嘛， 系啊，冇错，系啊， 好彩识一个啊，真系。喂，好流晒汗啊，唔想答啊， 系嘛， 唔想答，唞一唞得唔得？ 可能我哋就会翻去国内嘅发展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一啲都会系啲 系啊， 一定要知啦。 因为你会大，人哋会笑你啊，即系喂咩宽大咁，你即刻喺度谂，喂系咪海大啲 friend 啊？ 哦，其实当初八年前應該係我諗十年啦，我喺國內去發展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哦寬大佢，我老闆話：，你快啲搞條網線啦！ 係係，我嗰陣時嘅網線嘅都網線都近啲啊，近啲啊。 咁跟住就要揾啦，咩係網線？其實係一個港資公司啊。 哦， 咁快話係快搞翻條網線，咁跟住然之後就。冇啊，揾唔到咩網線喎，冇呢啲機構喎，跟住就發現原來嗰個叫寬大。 哦，係咁嘅意思。咁大家都如果喺灣區入面生活啦，你都要了解呢啲嘅字眼啦。如果唔係，到時即係你 生活到個機構出嚟， 係咪先？咁啊，唔該曬 PC 啊，提供咁多嘅資訊啦。咁啊，下集再同你傾多啲啊。唔該曬 ，thank you。 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荧幕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手有牙悲歌。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湾区地产概览。 早晨，早晨，继续咧湾区地产概览啊！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啦，大湾区物业保障协会会长啊，创富集团嘅行政总裁啦 ，Kitty Low 同我哋分享。Kitty 早晨啊， 系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上个礼拜就讲咗咧楼市方面有啲咩 update 啦，喺湾区入边。今个礼拜咧就讲下香港人咧，如果投资大湾区嘅房地产，有啲咩需要注意，特别系投资完之后。點樣可以收租啊？點樣做到個租值回報啊？又有啲咩看頭或者亮點呢？ Kitty 交俾你幫我哋詳細講講佢啦。 咁今日我就同聽眾分享一下收租投資收租呢一個範疇啦。咁其實呢大家收租啦，我哋要分返啦嗰個物業本身啦，本身嗰個性質性係啲咩啦。咁第一樣啦，可能收租嘅係一啲目标嘅租客是一啲家庭嘅客啦，家庭嘅客，咁佢哋所关注嘅嘢就係附近有冇啲叫做学房区啦，咁或者一啲交通啊、生活嘅配套啊足唔足啊咁样啦，咁呢一类呢就係第一类我哋嘅目标嘅租客啦。 第二类又系啲乜嘢呢？ 咁第二类呢就係一啲叫做工作嘅人士。即譬如啦，国内就唔同我哋香港啦，好多可能系穿州过省咁样去到一个地方去工作噶嘛。咁而呢一类咧就系嗰个目标嘅租客啦，通常嘅需求都系一啲比较细单位为主嘅，咁系一啲 studio 啊一房嘅单位啦。 系，咁但系当中系咪再有分就系、是？住房同埋雙住房嘅一個分別咧，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去工作咁樣，係咪雙住房都租得俾佢哋噶？得唔得噶？咁樣咧？ 嗱，頭先我講嘅家庭客啦，咁通常咧就會住翻一啲比較面積大嘅單位。咁如果呢一類為咗工作啦做嘢嘅客户，佢哋就會揀一啲叫做公寓啦、細單位啲為主嘅。咁同埋好多時喺啲叫做國家高新區啦。或者產業園區嘅附近啦，呢一類咧嗰個收租回報係唔錯噶。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有興趣投資啊，灣區嘅物業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啦。咁但係講完收租回報，實情係點樣收租咧？嗱，依家有疫情嘅緣故，係咪要靠當地嘅一啲地產代理去幫你收租，定還是都可以好簡單？譬如微信支付啊、支付寶啊嗰啲，其實都可以交到租嘅咧。真係有陣時都唔係好諗得明。我问得呢个问题，证明我都冇物业喺湾区入边啦。咁样究竟系点样可以攞翻啲租值回报翻嚟咧？ 其实头先讲咗两类客户啦，家庭客，譬如我哋叫做刚需客，或者一啲为咗做嘢去租房嘅客。咁其实我哋个概念同香港差唔多噶咋，即系话我系同佢签租约一年两年。咁大家做份租務合同啦，咁每个月就转账收租。咁呢两个类型呢同我哋香港好相似嘅。反而我今日想提一提呢係第三类。 第三类系乜嘢呀 ,Kitty? 第三类呢我哋嗰个目标嘅租客呢就係租俾一啲游客。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一啲叫做文旅嘅项目啦。 是啊是啊。 是啊，文旅项目其实收租会是比头先嗰两类型嗰个回报高的。 但过程之中有冇啲条款系譬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都想试下咁样，但系点做先，同埋点样可以守规合法先咁样呢？ 咁其实呢唔系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啲叫做 Airbnb 或者一啲租务托管嘅。咁佢哋嗰啲公司呢都是想賺錢的嘛，咁佢哋就會睺一啲，真係好多旅遊人士啊，譬如五一啊、聖誕啊、新年啊，會爆曬場啊嗰啲，去做呢一啲 Airbnb 嘅。 咁所以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都要了解翻，喂，究竟自己投資嘅項目有冇機會，或者有冇嗰個物業啊個功能容唔容許做呢一件事啦？咁樣都要即係問翻相關嘅。部門清楚翻曬咁好先好去做，如果唔係咧，就因為即係有陣時內地嘅法規可能同香港都有少少差異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以免踩到紅線咧，就多問幾句，多了解，或者咧聽多啲呢個環節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會長啊，倉庫集團嘅行政總裁啦 ，Kitty Low 啊，同我哋分享啦，多謝曬你啊 ，Kitty，thank you， 拜拜。 垂头凝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自衬，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 迎着风的一天会到。